凹陷，凹陷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这种韧带已经完全挛缩了，颅管已经完全闭塞了，那么这时候你通过这个外力的纠正已经不能够恢复正常形态，那么只能靠整形手术了。那么整形的手术可以恢复乳头的形态，但是要破坏它的功能。 所以今后可能哺乳是个问题啊。 对对。 那生活当中您会不会听说有一些人就是平时可能也不注意哈，就哺乳期的时候因为孩子要吸吮，就会发现这个乳头凹陷进去了。这可能是他可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注意吗？还会不会有一些人专门是到了哺乳期才会发现凹陷？ 不会，一般到了哺乳期他不会凹陷的。哺乳期这个都是在哺乳前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乳腺的一些常见疾病哈。您刚才提到了乳头凹陷，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发现，哎呀，都到了岁数了哈，怎么乳头开始分泌一些液体哈？然后呢，这个可能年轻的一些朋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在专业当中算是肾液还是叫什么？ 这叫乳头 液哈。 其实它是乳腺疾病的三大症状之一 啊。 乳腺疾病一共有三个症状，就是肿块、疼痛、乳头液。那么乳头液呢，占的比例呢还是很高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乳腺本身有分泌功能，所以它有一些液呢，有的人并不太这个 不重视， 对，不太重视。那么我们所讲的什么是疾病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非哺乳期的单孔的乳头溢液。有的人说我双侧乳头溢液，它是并不是，其实也是一种疾病的表现。那么就通过我们来鉴别乳头的溢液的形态，颜色，这个是不是多孔溢液啊，溢液的这种成分进行分析，判断它是不是疾病。那么增生可以溢液啊，这个导管扩张也可以溢液，那么这些疾病可能就不需要怎么治疗。那么有一些溢液，比如说血性溢液，浆液性溢液，甚至多孔的溢液。那么有些多孔溢液甚至就是脑子里长瘤子了，听起来挺奇怪的，说脑子里长瘤子为什么会乳头溢液呢？这是内分泌的一种表现，就是催乳素啊大量的分泌，它垂体里长一个瘤子就会造成催乳素大量分泌，那么就会都停止哺乳十多年了，双侧乳腺又突然出现哺乳，突然这个溢乳，那么大量的溢液也会有一些药物副作用，会不会也引起乳腺溢液？这些都是需要就医的。 您看，一说到乳头溢液哈，这个就是区别不一样了。 对 啊，有单侧的，有双侧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啊。 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说的稍微狠点，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颜色的，是双侧还是单侧的，就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麻烦 啊。相对比较麻烦的就是对于单侧的、单孔的非哺乳期的溢液 啊。 什么叫非哺乳期？就是已经停止哺乳了两年以上了，那么这个一侧的乳腺就一个眼儿，长期就一个眼儿流出，那么流的有些是黄色的浆液性的哈，有些是甚至血性的，陈旧血性的，陈旧血性有的人不认，就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 哎，咖啡色，这就但是流鲜血，大部分病人都来就诊，对， 流鲜血肯定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了。 这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这个老百姓都说嘛，说就出血了还赶紧去看，这些都有这种警惕的，有这种意识的。那么有就怕说有时候一些浆液性的啊溢液，其实它也是一种肿瘤的表现。那么大概有10%的这个乳头溢液的病人可能是早期乳腺癌这种表现，而非常早期是 T0 期乳腺癌，就是说原位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这些这及时发现了，那么治疗起来那非常的有效的。 是，我觉得乳腺癌，人家曾经有一些大夫非常就是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哈，说这个如果一辈子啊一定要选择一个癌症的话，就是人躲不开的话，你比如说得个甲状腺癌和乳腺癌，相对来说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救治率就5年生存率是很高的，是吧？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就像你说的，这个治愈率很高。第二，治疗手段非常多。包括这个以手术为主，它多样化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那么治疗手段呢也都非常有效。所以造成的5年、10年生存率都很高。 是，乳腺科好像是算10年生存率。 对，算10年生存率。对， 这跟其他的，比如说像肺癌、胃癌，可能还真不太一样，是吧？ 因为就是这个乳腺，它是一个乳腺的肿瘤，它是一个体表肿物。能够被早期发现，能够早期就诊，所有的疾病只要是早期治疗，治疗效都是会很好的。我相信肺癌、胃癌其他部位的肿瘤一旦被早期发现，都局限在原位癌的情况下，治愈率都是很高的， 就是不转移啊，基本上都很好，是吧？ 早期癌非常治愈率都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对，因为乳腺癌得有这个先天特征，它这个很好发现，对吧？它这个乳腺的肿块通过这种经后期的这种自查，